演绎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逆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会陪您文艺过大年，大年三十儿和初一，经典贺岁电影剪辑；初二、初三和初四，专访明星热播剧；初五经典纪录片；初六非遗口技与彩沙，文艺经典与您伴，欢欢喜喜过大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的演艺群英会，我是赵爽。在这里呢，还是祝大家狗年大吉，阖家幸福。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有很多优秀的电视剧作品涌现，我们也请到了很多的主创人员，其中有两部戏让我们记忆非常的深刻，就是两部京味大剧《生逢灿烂的日子》和《情满四合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对这两部剧进行回顾。在《生逢灿烂的日子》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前，我和搭档大帅也对他的主创人员进行了访谈，我们一起来听听。 故事将镜头对准青春岁月更为厚重的70后，讲述了老北京胡同里一户普通人家四兄弟从青年到不惑之年的人生历程，更从中折射着大时代的发展与变迁。演艺群会邀请重磅嘉宾带您回到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马上请出各位嘉宾。 好的，我们先来请出导演周有朝，欢迎您。 欢迎，欢迎周导。 谢谢。 欢迎周导。我们再来请出制片人关晓红，欢迎您。 好、啊，欢迎欢迎啊！ 哎，我们再来请出艺术总监加主演之一哈，郭金玲，欢迎您，郭老师。 各位朋友，大家好。 哎，欢迎郭老师。 欢迎欢迎，我们再来请出主演戳妮，欢迎戳妮。 嗨，大家好，我是戳妮。 哎，欢迎四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这样，我们先请导演给我们大概说一说，我们这部电视剧它是一个讲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啊？会给大家呈现出来，导演帮我们说一说啊。 嗯。 啊，简单的说几句吧，就是这个戏实际上是坐在我旁边的郭敬明先生，然后他根据他自己的经历或者说他的感悟 啊 写的一段故事，从70年代一直写到大概21世纪初吧，大概30年的跨度，从童年到青年一直到成年。 嗯， 他实际上是表达了就是出生在70年代的一代人， 嗯， 就是一个家庭里头有四兄弟，在这个四兄弟他们在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他们的生活、 啊、 他们的爱情，他们的事业，他们的求索，他们的精神不断的追寻、 嗯、 或者说是焦灼，到最后一个升华的过程吧，我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哦，其实等于说我们这部剧呢把视角和镜头对准了70后。那这样，因为这部剧是郭老师写的，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几位其他的几位老师，当你们拿到这个剧本，然后看到这个本子的时候，你们的就是第一感受是什么，或者是你们用至少一个词啊，每个人用至少一个词来说一说，就这部剧本带给你们的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印象。我们从关老师开始吧。你看，您答应做制作人了，一定是他某些地方打动了您的，对吧？嗯， 我觉得是这种温暖。 哦，您用的词是温暖。 对对对。 为什么会这么来说？ 它里面无论是就是兄弟之间的， 嗯 这种关怀的温暖， 嗯嗯 嗯，还是说邻里之间的， 嗯， 还有说是就是，亲情友情吧，就是处处能感受到这个温暖， 嗯， 所以我觉得必须要把它拍出来。 哦，所以您用的词是温暖啊。来听听周导，周导您会用一个什么样的词？ 触动。 叫什么？ 触动。 触动 就是触动了我。 啊，触动 吧， 啊，触动了我啊， 嗯，因为实际上他剧本写了好几遍，他在写完第一遍的时候，因为我们俩是非常好的朋友， 嗯， 曾经在将近20年前在一块合作，所以他第一遍写完了以后，他是给我看的，那当时他正在外景地拍戏， 嗯， 然后我就去了那个外景地，说老实话，一个30集的剧本。 嗯， 我用了一天一晚上没有停顿的看完， 啊， 这在我读剧本的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说明这个剧本对我的触动有多深 啊。 所以就是后来他又来让我拍这个戏，那我觉得当然就是我的幸运了。 哦，一天一夜， 一天一夜， 就 毫不夸张。 Oh. 我把他30集全部看，我不停顿，因为那个剧本让我无法停顿。 嗯， 你就跟着就是剧情进去了以后就舍不得出来了。嗯， 你出不来。 嗯， 看来是有很多同感跟共鸣在里面哈。 对，当时他把剧本给您的时候，您是想到他要找您拍吗？还是说他只是想当时是找您提提意见啊？ 因为我们俩是极好的朋友，因为从他20多岁，我30多岁，我们就在一块儿合作过很多部戏， 嗯嗯， 彼此是心知的 啊， 所以他写完了以后的话让我看，我觉得首先是个朋友之间的互相的一种交流或者交往，因为这也是他第一次写剧本， 嗯嗯， 他想让我作为他的朋友给他看一下。当然我也是个导演了，说不定我的判断能力比别人好一点，他就对这一点上可能对我还有某种期望。 嗯，所以后来就水到渠成的让您给拍了，尤其是这么触动您哈。那接下来咱让春妮说一说吧。 嗯，我觉得是真挚。 哦，真挚啊，为什么？ 刚才导演说他很幸运让他来导这个戏，我也觉得我特别幸运能让我演这个角色，因为当初我看到剧本的时候真的是，就是我是着重的看范荣和老三的这条情感线，确实是特别触动，有触动特别大。然后呢，再后来，然后郭老师找到我说，让我演范荣这个角色，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郭老师，我不行，我行吗？然后郭老师说你行啊，我说你行你就行。然后我当时就真的是，哎呀。对对对， 所以你当时是没想到，你看这个剧本的时候，你是当时虽然看了这一个，但是呢，没想到真的让你来演这个范荣， 嗯， 是吧？ 嗯， 啊， 我觉得那么好的角色， 所以让大家这个也给先介绍一下，这部剧里啊，有四个， 对吧？ 有四兄弟， 嗯， 这四个人呢，都分别有什么样子的性格或者是特点？让郭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好不好？ 对，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戳妮那条感情线啊，为什么？这么让他激动， 激动啊！说一说啊。 其实就是写的就是我最熟悉的生活。首先，我是个北京人，我就是在胡同里长大的。那胡同的一草一木对我来讲再熟悉不过。写这几个人物呢，也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我们经常在胡同里能可以见到的那样的家庭。一个工人家庭的4个小孩， 嗯， 恰好这个全儿子，这家没闺女。老大、老二、老三、老四，那每个人呢，就龙生九子，各不相同，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经历，就像我在开篇里写到的一样，就是每一个孩子，就像我们上小学，老师问你经常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理想是什么？哎，我们小时候都属于胡说八道的，我要当个宇航员 啊。 其实你可能是个恐高症。对吧，我要当个医生可能你晕血，但是那个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就是这个理想它是存在的，然后就像每一个主人公一样，他有他的理想，然后老大可能他是一个小的时候是一个英雄主义者，是吧，他要照着他底下哥仨，他自然是个大哥嘛，但是因为捅了娄子出了事儿，一下影响到他的一生，然后在他实现他人生理想的这种道路上就变得愈发的曲折。老二也像我们那个邻家大哥一样，我们经常有这种邻家大哥就学习不是特别好，但是一身的放荡不羁啊，甚至就是说你拿现在一个词说有点老炮的意思 啊， 那当年小的时候也挺能折腾，然后也就是说改革开放 的第一批下海的人，历经了他的这种跌宕起伏，完整了他的人生。当然人生还没有说还没有走到尽头，我觉得我也希望老二这样的人过得更好。因为真的生活中碰到这样的人以后，你会觉得他无比可爱。一个那样的老二，但是却有着怎么讲侠骨柔肠吧。我自个儿演的老三，老三属于是也是咱们经常见的，胡同里有坏孩子也有好孩子呀，也有学习棒的，有理想的，可能人到中年已经成了社会精英了，但这些精英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呢？你比如说一个工人家庭孩子，你没有父母的荫护，那么打拼到一定程度，他所遭受的所有东西只能有最后两个结论，是什么使之成为一个精英的，第二这个精英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辛酸苦辣，这就是我描绘的 啊。 后面有一个小兄弟是老四， 那 也是个很可爱的人，是一个我在书写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像圣人一样的人 啊， 是一个单纯的， 是 一个聪明的，是一个大智若愚的人，虽然身体羸弱，虽然说对吧，甚至是一个最普通的职业，到他大了以后实际上是个邮递员，应该说好像也不显山不漏水的，但这个人恰恰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理想的光芒 啊。在接下来我倒是想问一下，就是你看这四个剧中的四个男人啊，都是比较有非常有自己的性格，那剧中的女人呢，我们让这个春妮你给说一说，剧中的每一个女人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类型的，她们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啊？ 我觉得先从我说起 啊， 范荣是一个就是乖乖女嘛，然后从小就是三好学生，然后学习一直都是非常好，然后最后也自己如愿的考上了自己想要考的大学，后来又当了一个女医生，外科医生，对，所以她的成长的这个经历一直都很顺利，但是没想到她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个不安分的因素， 还有几个， 对，还有一个是二小姐， 二小姐， 她和范荣的区别就是在于，她的这个成长经历没有那么的顺利 啊， 可能还挺坎坷的，包括求学之路。 她的特点是什么？性格特点是什么？ 就是比较 叫什么？ 高冷范儿， 高冷， 高冷范儿， 高冷， 高冷范儿， 然后比较不羁 啊，放荡不羁啊，狂放不羁啊，不能叫放荡不羁，狂放不羁，哎，好，然后呢？ 然后比较比较飞，用现在的词儿就是 比较飞， 对， 好，还有呢？还有女性角色是？ 还有一个就是徐杰饰演的那个 叶琪， 叶琪， 叶琪是什么性格？ 叶琪她其实就是一个职场的一个非常非常干练的，比较沉稳的那么一个职业女性， 职业女性啊，她的 她的事业比较成功。 那好，还有其他女性吗？ 还有一个小薇 啊， 是崇丹妮饰演的这个小薇，她她是一个酒吧的一个啤酒妹 啊， 但是呢，遇到了自己心爱的人以后，就是敢爱敢恨 啊，敢爱敢恨这种角色。 对， 好，那你们觉得春妮像她现实生活当中像剧中的哪位女主的性格？导演，您觉得呢？ 沉默了。 你觉得她像谁？ 确实像范荣， 确实像范荣。 她是那种乖乖女吗？我感觉不像。 我觉得 爽姐，你想说啥？ 我觉得她像。郭老师呢？你觉得？ 我觉得有一半像。实际上，春妮身上有一半非常有灵气和很调皮的一面，范荣是不具备的。 是的，是的，我特别同意郭老师这个话。 就他身上有一些调皮的东西。 对，因为是上次是单独专访了春妮，然后当时我们聊到了很多哈，你就发现他的很灵，就是特别特别有灵气儿。 他底下有在这个乖巧的外表下有调皮的心。 对 啊， 所以是一个可能男孩子都很喜欢的个性 啊。 我觉得你是说反了，你知道吗？他是那个调皮的 外表 下有一颗乖乖的心。 您看这剧中的这个情侣，那到我们这现实中来的是秀恩爱。哎，但是说到两位的，一会儿让关姐您觉得呢？你觉得春妮她现实生活当中， 我觉得她是范荣和 小薇的组合， 和小薇，小薇 骨子里我觉得有凛然， 有一种、哦、 是是是，就是那种替能扛事儿的那种坚定。 小薇那种敢爱敢恨的那个劲儿， 是 吧？ 是是 是。 其实刚才为什么说到剧当中，国老师和春妮饰演一对情侣，但是其实他俩现实当中的关系有还挺有意思呢，是吧，春妮？ 嗯，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揭秘一下啊。 揭秘啊，就是现实生活中，其实国老师是我叔。因为国老师是也是国家话剧院的 啊， 非常优秀。我爸爸也是国家话剧院，他们两个是同事。然后就是我小的时候，特别小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国画那个院里边，家属院，然后国老师在操场上，他帅帅的打篮球，然后就发现那个远处有一个冒着鼻涕泡的小孩，然后跑着跑，若干年以后，没想到我演了你媳妇儿，胆小如何。 我觉得这得让郭老师 演员啊。 哎，我本来想问戳妮儿，你有没有觉得尴尬？就跟人戳妮儿问，来，郭老师，你感想如何？ 哎呀，这个， 哎呀， 我也没办法，我就是不老，怎么办？ 是， 就这么大岁数了，我跟我搭戏的女演员还这么年轻，我也没办法。 哎呦， 遗传基因太好了， 这脸皮呀、啊，哎。哎，其实当时真的说实话，戳妮儿当时确定让你演戳妮儿的时候，然后又其实知道了国老师演这个老三的时候，你们觉得，哎呦，这个我们俩能不能搭得来？你没觉得会尴尬或者对戏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从来没有是吧、 国老师把我就是代入感特别强， 哦， 瞬间就能带到那个规定情 对戏的时候也没笑过场。 没有，我没有，但是我不知道国老师内心有没有笑场，但他表现出来还是很淡定的。 哦， 哎，其实很多演员都会跨越年龄去塑造一些角色，这个也很正常。有时候演这个什么母亲的角色，可能只有20多岁啊，这个就是看演员的功力了。 哎， 对吧？ 那为了能够让大家啊更加深入的了解一下，就是在国老师笔下这四兄弟他们之间分别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这个特点，或者是个性，或者迷人之处，我们请两位女士分别回答一下。关老师，如果让你选的话，你觉得你会被这四兄弟当中的谁迷住？就如果以你的这种啊，我觉得我特别会喜欢谁。关老师 说真话 啊，说真话， 必须说真话 啊啊。 我觉得所有的女性啊，分年龄段 啊， 如果是说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段，我可能会被还是老二、而且我跟更多的看过这个剧的这个女同志们都沟通过，大家都是比较喜欢老二这个角色。 哦， 因为他那种外表下面有一颗特别特别柔软的心，这个是特别讨巧，在这个剧中是很能招女孩子喜欢的。 老二谁演的？ 嘉义， 就是他。 从这个剧来说，对、我觉得这四个男人，可能这老二，更能打动女性。对， 更能打动女性。 女人很多都是喜欢那种外表上可能有点坏坏的呀，有点不羁啊，哎，但内心当中呢又很正，然后又很侠义， 而且还挺能挣钱，是吧？来，春妮儿，你说一说，以你这个， 再让我选一个，我真选不出来。我要是我的话，我肯定，我觉得，我还是想有那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那种感情是最 好，那不就是老三吗？ 但是呢老大身上的老实又特别的就是稳定因素，对对对，特别好。然后老二身上痞痞坏坏的那种感觉也特别好。哎呀，反正就是很纠结， 要的是好几个人啊。 所以你看啊，春妮儿以后挺难选对象的。 是是是。 对，所以你看他可能你喜欢老大身上那种安全感，老二身上的那种闯劲儿，或者是他那种和皮皮的那种生活情调，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那个劲儿。 就是老三老四，你都连提没提？ 提了 啊， 老三就是两小无猜亲们亲人 啊，有那种知根知底的感觉，对吧？老四呢，其实大家好像对老四的角色就感觉老四是不是他太过于圣人了呀？那个川妮儿，你觉得？ 我觉得他很阳光啊，然后很。纯粹，也是比较吸引我，就是必须得是综合体，不能单纯的选择。对， 你这个挑对象太费劲了，这简直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哎，那我们说一说啊，老大是姜武演的，老二是这个张嘉译老师演的，老三郭敬明老师演的，老四是 哪一位演的？ 一个年轻的非常优秀的一个演员叫曲哲明。 哦，嗯，跟我们说一说这几位这个演员都是怎么给拉来的？难吗？找他们演？ 就是为什么会选了这个几个角色去他们让他们去演？ 对。哪位来介绍一下？ 导演 先肯定定的人。 说呀， 角色是导演的事。 对， 好好好，导演您给说一说啊。 其实这里面最容易解决的是老三 啊。对，你不让他演他都不行啊， 因为他自己写的嘛，他把自己的那种对生活的那种感觉和感受，那种独特的东西赋予老三身上很多，甚至在某些地方跟他有一定的相似度，所以他演那个他是责无旁贷，所以这个不需要选。 哎， 老三。老二的话就是那个张嘉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演员。 嗯嗯， 就是他在他身上啊，就是外表上实际上就是那种的不羁，洒脱，那个自在，甚至说是走路都是那种 懒懒的感觉。 对对对，懒懒散散，自由自在，好像丝毫不受束缚的下面，有一颗特别其实很爷们儿的心和一个很脆弱的心。实际上这个角色跟嘉译本人也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的，所以那时候跟嘉译聊过这个事情，嘉译说我这个戏我不用演，我就是他。所以实际上我有时候看，比如说我看他前面拍几个戏，他有时候还假模假式一点，比如说他要把自己端着一点，显得自己比如说做另一种职业的时候，他要显得比较端庄端正。 医生， 这个戏他就是彻底放开，他就是自由自在，就是洒洒脱脱。 哦， 混世魔王加情圣。 哦， 我觉得他是非常吸引。 混世魔王加情圣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他演这个，应该说是不二人选。 哦， 和那个，其实他把剧本刚一写完了以后，郭敬明同志把剧本刚一写完了以后，就给他看了。嘉译非常喜欢这个角色，所以后面实际上在张嘉译来演这个戏的，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费什么劲儿，很顺 的就 愿意来， 就来， 然后也给你腾出时间就行了，就完了，就很简单 啊。姜武呢？ 啊，姜武就比较麻烦，这个还最好是由 赵国老师说，是吧？ 他们俩是好朋友，由他来讲吧。 哟，是是是。 我认识姜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那么他比我年长一点点，所以呢我们俩属于也算是青少年时代的朋友 啊。 那时候一起考的学院，我考上上海戏学院，姜武呢考的是北京电影学院。我们还曾经在一个什么，因为高考嘛，还在那种文化补习班，我们俩还是同桌的。你 哎呦，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然后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又是同一级的嘛，在大学里，虽然毕业阔别已久，也没有实实在在在哪个戏里有过合作，但是交情还在，都互相还能够念着对方，也在关注着对方啊，在自己这个演艺道路上的这个踪影。然后到这个事儿呢，我就去亲自找了他一趟，哎，反正就这么多钱，这样的一个角色，大哥您说怎么着吧？ 啊， 你看着办吧。 啊， 有本事你把我撅了，对吧？随便啊。 这怎么有点老二的感觉？ 你知道什么叫不要脸吗？然后呢，你姜武就只能是呵呵一笑。 啊， 哎呀，这人呢，就怕见面儿。 哎呦，学的真像，这声 音。行了，这事儿就把他搞定了。 啊， 你得来呀，老朋友的面子你必须还要给一下的嘛。 啊，谢谢四位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这部剧在播出之后收到了不少的好评，当然还有另一部京味电视剧也同样精彩，就是《情满四合院》。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会对这部剧进行介绍。 狼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就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 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会陪您文艺过大年，大年三十儿和初一，经典贺岁电影剪辑；初二、初三和初四，专访明星热播剧；初五经典纪录片；初六非遗口技与彩沙，文艺经典与您伴，欢欢喜喜过大年。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 FM 八十七点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赵爽。在这里呢，还是给大家拜年了。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回顾两部过去一年当中非常优秀的电视剧。下半段我们回顾的是《情满四合院》，这是一部品质相当高的电视剧。在电视剧开播之前，我和搭档高磊也是对主创人员进行了访谈，我们一起来听听。是不是真的能战胜一切困难和考验？《情满四合院》作为刘嘉诚导演《京城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再度延续京味文化情怀，展现大时代背景下质朴醇厚的百姓生活，跟大家一起探讨真爱的主题。这部剧由何冰、郝蕾、刘媛媛、李光复等主演，讲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发生在北京四合院里的故事。一个傻呵呵的钢厂厨师爱上拖家带口的离异女工，这样的搭配合理吗？这部作品将最终呈现一个怎样的答案？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情满四合院。那我们先来请出导演，也是这部剧的制片人刘嘉诚刘导，欢迎您。 谢谢谢谢，大家晚上好。 嗯，我们再来请出这部剧的主演之一哈，剧中秦京如的扮演者刘媛媛，欢迎媛媛。 大家好，我是刘媛媛。 哎，我们再来请出这个剧中哈，这三大爷的扮演者、 哎、 李光复老师，欢迎您。 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光复，这回演三大爷。 聊着京味的事儿哈，情满四合院。说到了四合院，我们得问问三位老师，哎，有没有曾经住过四合院的经历呢？ 嗯， 肯定李老师有吧？ 我小时候就 打小时候就是住四合院里。 我在四合院长大的。 四合院还大杂院啊？ 那个、 我小时候是大杂院，反正我住过。 啊，我是大杂院、 大杂院。 光复老师是四合院。 四合院。 光复老师现在还有四合院。 嘿呦， 独门独院四合院。 哎呀，那可是 请我在院里边，我们吃过 烤全羊。 有机会请你们去，真的非常的地道。 嗯， 原汁原味四合院 啊， 离咱们台还特别近 哦， 在东单十字路口往里一点。 哎呦，好地界儿嘿！哎呀， 过去说四合院 啊。 其实就是咱们现在说二环里， 嗯， 如果现在还说四合院，说在哪儿啊？说在三环四环尾的，绝对不是真的。 对， 因为过去一出建国门， 那就出城了， 就到咱们这儿了吧？啊，我在咱们台的原址这地方钓过鱼，抓过蚂蚱，揪过三棱草， 那都是你小时候。 一出建国门就叫出城了， 是是是，嗯、 所以四合院全都在这。 二环里头， 哎 啊、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朋友哈都很好奇，说四合院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啊？因为可能这一代成长起来的，即使是在北京长大的孩子，也很少说在四合院长大了哈。尤其90后， 对 吧？一般 是是是， 对，一般也都是在这个什么楼里面 啊。像我们这样的上了岁数的还真不多，我告诉你，来，我在两位老师面前充大个，真是罪过罪过哈。 对， 两位老师先来说说吧，你们觉得你们眼中的四合院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嗯 啊， 特别的温馨 啊， 所以包括拍这部剧当时的目的也是这个， 啊、 特别把儿时的那种美好的记忆哈、啊，特别是那种就是街坊邻里之间那种简单、那种友善，能够呈现给现在的观众。 嗯， 我觉得也是我们当今社会最缺失的，大家太浮躁了，太着急了，所以呢，放慢脚步，回想一下我们过去的那种从容、那种简单。当然，过去也有美好啊，但是也一定是有。困苦啊，那会儿的物质非常的匮乏哈，但是呢，往往咱们过滤掉以后，就留下的都是美好。所以想想那段美好，我觉得我们可以放慢脚步，适当的去人与人之间，不用那么设防啊，想想我们现在丢失了哪些亲情、友情和这个善良， 嗯 啊，我觉得这是我们这戏也是特别要表达给大家的。 对对对，通过四合院当中的这种真情，说到这个真情，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当时住大杂院了哈，所有的得有五六户、六七户住在一个小院里头。 嗯、 那个时候哈，逢年过节，尤其是我记得印象特深刻的就是腊八的时候，家家户户不是熬那个腊八粥嘛、 嗯， 然后东家门串串你们家，西门走走你们家，把他们家熬的腊八粥，哎，三奶奶你尝尝我们家的。什么什么的，二爷您尝尝我们家的，哎呦，都跟家里人亲戚似的，就是那种、 你真是北京人是吧？你 是 北京啊、哦， 北京人哈， 是 那种热络劲儿，特别特别的暖人心，是不是李老师？ 是我小时候最爱干的活啊， 啊， 就是我们家，比如说豆包蒸得了、 嗯， 老玉米蒸得了，我妈拿出一个搁到盘子里，说给你借饼二大妈送去。 哎，对， 不叫二大妈，叫二大妈，啊、 二 大 妈。对， 你给二大妈送去，哎呦，高高兴兴就端去了，特开心。他们先谢我一顿，回来一定北京人的礼节，一定不会让你空盘回来。 是是，还得回呢， 哎、 回礼。 他给你哪怕给你搁一把花生呢？ 是， 嗯，一定是有回赠的。就这点亲情非常之温暖、 嗯、 咱们现在住单元真不成。 对、 嗯、 而且说的咱们这个戏哈，整个的布景是咱们实景做了一个特别大的四合院，那投入是相当的大呀，那为什么有要这么做呢刘导？ 因为为了达到一种真实、 嗯、 啊，这个戏就是首先你得用这个环境给人带入，他代入感非常强、 嗯、 是 包括演员一看这个氛围，因为八九十年代离我们观众啊不远不近， 嗯 啊、很多人就都是大家对那段的记忆犹新啊，所以他就是你要用假的人立刻就挑刺儿挑毛病。 对， 那么真的呢，因为我们北京发展太快了，真节已经没有了， 嗯， 所以说当时也是花了大力气花了大价钱的啊，因为那个戏呢我是做制片人， 嗯 啊，制片人呢他就是有一个就是我说我们这行最优秀的制片最优秀的工作人员的标准就是不吃饭不睡觉不要钱，那我这个真的是做到了，因为吃饭睡觉的事都是让导演干了 啊， 然后呢做制片人是零片酬来完成的这个，那就是因为对这个戏的喜爱、 嗯、 那么制片人跟导演本身是矛盾，一个管钱一个花钱， 对呀、啊、 但是这二者结合在一起，我跟他们说是一个最好的结合，他就知道什么时候该省钱什么时候该花钱，要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 啊， 所以那个场景不光是你们看的四合院，那是最大的四合院，四进院。 嗯， 然后还搭了一个，将来随着后边演哈，那个百货商场。 嗯， 那过去的那种商场已经没有了，也是搭的。 对。 然后街道那整个一条街道都是我们加工以后，很多场景都是搭制的，所以那个戏从搭顶上确实费了很大的功夫。 嗯，所以其实刚才咱们也说了哈，它聚焦的是这个四合院里面的一些事儿啊。那如果具体到人呢，到底是讲了什么样的一些人物之间的故事？让刘导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大致的人物脉络是什么呢？或者说故事梗概是什么呢？ 主要是还是围绕傻柱啊，写了傻柱这么一个人， 对， 就典型的北京爷们儿， 嗯、 嘴欠心善，内心特别善良，嘴极其欠。 啊，然后一看这油嘴滑舌，这一胡同串子，实际上不是，他内心那种善良，他有大爱藏在里面。 嗯， 所以他最后从小他就对那个后院的，就是说白了不搭嘎的老太太啊，就是一直照顾龙老太太。然后他有了钱，致富以后，然后呢就是就地养老，把这些老人赡养起来在四合院，所以他内心非常善良，这也是北京人我觉得特有的，真的也当然是他们这个很多的我周边的人啊，这北京的说北京爷们儿， 嗯， 就是内心的这种包容，这种大度啊、 嗯， 我就说爱国创新包容，老跟他们说爱国北京人人人能做到， 嗯、 啊，创新是对我们一种鞭策，一种什么差点，比起别的种这个创新方面差点， 激励大家伙嘛、 啊哎，对，没错。但是包容真的是能做到，什么人到北京来他都欢迎，他给你机会。 那么究竟圆圆和光复老师在剧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稍后来具体的说一说。 嗯， 接下来咱先听一段吧，好不好？ 对，咱们先听一段哈，这个剧里面这种对话和剧里面的人物关系哈，我们先听为快。 我这人啊，别的本要做菜就方圆这十几个厂，我就算大拿。 你的菜做得不错嘛， 比那个正宗的川菜馆做得还好。 我哥就是过去条件太高，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 我一人吃饱了全家饿，说句不好听的话，我还能倒沙门呢。命不好，没缘。 你呀，这辈子就没媳妇的命。 我要是扭一下屁股，我给你买个馒头。 就我男人是你师弟，就在这个车间工伤死的，你还想占我便宜啊？你是人吗你？ 这晚上每天我都能吃的。 瞧你房价，五口人就那么点地呀，要不是你妈到处寻呢， 喝西北饭去吧。 情怀如土的，要胜美而计，是不是？ 我要不是揭不开锅，我这都是受气魔王。 陈天然里边吧，我就相信你，真是没想到你有什 么。哎呦，不就是嘴欠吗？您听来，非常脆。哎，哪儿都碰见你。 他一个成天围着灶台转的厨子，能跟我这种文化人比？ 我许大茂是谁呀？厂长要招待关系单位，是不是得让我去放电影吧？ 领导就是天哪！大人物喝一杯，那我这种小人物就得喝三杯啊！这仇我要不报，他妈誓不为人。哎， 说你这么大岁数，老跟他较什么劲？ 嘿，没他活都没意思。 死磕 什么吧，保姆食堂跟我们头说什么呀，说我跟这个秦怀儒啊有不正当关系，瞎嚷什么呀，事情弄清楚就嚷嚷。 一大爷没儿没女，老爸不能生养，他对你好那是有目的的。 你就我们院吧，咱院一共100多口人，那都归我一个。 哎，那正好呢，圆圆给我们介绍介绍吧，您在剧中扮演的这个秦京儒，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啊？ 他其实是北京郊区哈，对，她是北京郊区的一个、算郊区的一个小姑娘。然后呢，他们家出了一个最厉害的，就是她姐。她姐嫁进了城里，那么她姐就是她的标杆，一门心思要跟她姐一样嫁到北京城里，当一北京城里人啊。然后呢，就来了这个院子了，给这院子也搅和了一下。她姐姐先给介绍给傻柱，中间呢杀出了一个许大茂。啊，因为许大茂跟傻柱的关系，许大茂就受不了这个傻柱有这么一媳妇儿嘛， 啊， 就搅和了，搅和，结果哎，他被许大茂给拐走了，最后成了许大茂的媳妇儿，反正他也是住进了这个城里了。 哦，最终的目的达到了。 对对对对，挺有想法，也挺有自己人生规划的一个人， 就挺有魄力一姑娘。 对，就是。自己觉得自己非常聪明，目标很明确啊，但是别人看着，哎呀，这孩子真着急呀、啊！现在很多人跟我说，哎呀，我这急死了，我边看电视，我就边想打电话骂你。 看看演得多深入人心，很成功啊，那就是啊， 非常成功， 是吧？啊，那光复老师评价评价。 哎，刘导，这个秦京儒是您定的吧？ 对，我说对。 高 对， 那个好多人问我说，问了几个角色，其中很重要一个就是，哎，这秦京儒这个角色怎么选的？太准了、我应该说他演的特别棒。虽然别的其他几个角色也很棒，他非常之鲜明。哎，他又很漂亮。所以呢，非常的有人缘。祝贺你， 圆圆这次演得非常非常棒。 谢谢谢谢。对，而且圆圆在剧中这个角色其实层次感还挺丰富的，因为他是这个在没太见过世面的这个过来了，到了城里嘛，然后呢他那个内心当中又有一股倔强的劲儿哈，所以他又想达成自己的目的，所以呢从外表上看可能是有点土土的呀，或者是看起来非常的这个单纯哈，但其实呢内心当中又非常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是一个很立得住的一个人物的形象。 对 对， 同时又是很善良的这么一个形象，是不是？ 他其实我觉得他是有点儿，就是因为他其实我们回到那个年代啊，像这样一个农村姑娘啊，她可能没有受过太好的教育，所以她是有目标，她是有心里自己有自己的一个 想 法， 对， 但是她的判断，我觉得有的时候会有偏差的，但是她就是。也有点，我觉得其实还是单纯，对吧？他就很单纯的就想我就要这个，所以他就奔着这个目的去了。那可是恰恰他这个目的性很明确吧，也会被比如说像许德茂这种比较精明的人一眼看穿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手段在他身上，但是他也就傻了吧唧的，他也就这么跟着也就干了啊。所以也有一点这种，到后来其实是有一点那个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反正跟我最亲的人就是我枕边人，不管你们怎么说 啊。对，您自己是什么样的一种性格呀？ 我自己啊， 也是这种大大咧咧的，很直爽，的一种性格吗？ 我还是比较偏直的吧，对，对，我还是比较直接的， 很直爽，很直接。 千金容不一样 哈。哎，我们先问问刘导吧，刘导，您觉得就是当时您在选角的时候，您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对于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呀？ 这个人物身上就是。因为他前后都得够得着哈，从年龄段上，我要想，因为他跨度也好几十年呢。 是啊， 就是这个演员不容易。另外一个，他的从他的，人物的形象上，原来是能土能洋，我还不能找一个特别土的到这儿来洋不起来了。后边他是官太太，他是这个院里官职最大的太太。这个院里有那个昨天的台词，许大茂说，你别忘了，你是这院里最大的官太太，因为她是一个那个组长的太太啊，副主任。那么就是上下都能够得着，然后她的品质都得有，然后这个角色因为她的两边的难度啊，造成一定要有好的演技，这是最关键的。因为袁很小的时候就跟我有一次合作，那会儿在《铁齿铜牙纪晓岚》里，她就有一个单元的一个，他们有两个主演，她是其中之一。 刚刚开始拍戏 那会儿真的那太小了。 记得，这印象非常深刻。 那是G1还是G2？ 我都忘了，好早， 对对对， 就好像是有一个叫金锁记还是什么什么记， 15、16年前的事儿，然后就那会儿对他印象特别深，后来又看过他的一些表演，后来之后的一些作品的表演，我觉得他身上有那种灵气儿，这个角色就是一个有灵气儿的人，虽然他说白了有的时候表现出来是做事是一根筋，缺根筋，我们北京人缺根筋啊，完了做事不过脑子，就所以让这个许达茂玩弄于股掌之间给他控制住了，但是他内心深处最终还是很善良的，还有那种没有跌破他的底线， 是， 所以这角色一直选来选去也是好多人，后来做他们一提到刘媛媛，我说应该是我合作的那刘媛媛，然后到公司我们俩见了一面，一看就是她，状态非常好，当天就签了咱们， 对 啊， 对， 就是见了15分钟，沟通就把合同签了，就这么定了， 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是 对吧？等了这么长时间，一见面一见如故。光复老师还说，身边很多的朋友聊起这个剧的时候，里边出彩的几个角色之一就是圆圆这个角色哈。来，光复老师聊聊您的这三大爷的角色吧。哪儿最吸引您啊？他身上？ 有一条很重要，就是和我过去演的大家认同的一些个角色啊，它是截然相反的。你像我那会儿演的什么，媳妇美好时代啊，家产呐、包括前面人民的名义里边那个郑西坡工会主席啊都给人一种正能量的感觉，媒体都叫什么国民老爸呀，或者是温情老爸呀，充满了正能量的。那个就所有角色有一共同特点，就是特别实在，特别厚道，见谁都要掏出真情的这么一些个人物。这个戏呢，这个三大爷吧，抠门自私，小心眼子， 这个过去的那些角色是截然不同的。 对呀、 啊，啊，因为过去你像我那会儿演的《离婚潜规则》，也都是很正能量的角色。刘导可能过去认识那些，但是中间我演了一个破浪猴。 嗯 啊、正阳门下 是单毁李老师形象的， 所以 胖老猴也是可以，够可以。 反面角色都给胖老猴了， 够可以的。 但是胖老猴呢，他是一个，其实也是一个很正能量的，很有文化底蕴的这么一个人，但他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像都市侠隐一样，像都市里边的济公那么一个。这回这个真是小心眼子，给傻柱下了好多绊儿。这个城里边有一些人是这个样的 啊， 就他那个鸡贼啊，跟秦京儒那个还不一样。秦京儒那个他有点不合姚姓，北京话叫姚姓。 对 啊，这个他其实是合姚姓的啊、 嗯， 但是就那点鸡贼，有人也招人讨厌。有人他妈一开始看的时候，我想踹你一脚。但是最后，他在傻柱的。这个感召下，也把他给感化了，都变化了。做演员的特别爱演这样的角色， 有挑战吗？ 对，而且这个，我觉得，哎，这么一说啊，其实咱们这个戏里面所有的人物，他为什么真实啊？他都是有点小毛病的。我们其实根儿上都是很善良的，对吧？都是好人。 对， 但是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我觉得，所以大家总是觉得，哎。好像这个人就是我身边的谁谁谁，没有完美的人，对，所以他很鲜活， 是 圆圆说的特别对，这个戏里你看到的都是人，就不是那种所谓的道德楷模式的虚假的，冒着贼光的。 对，其实说啊，一个剧当中的人物啊，他必须得是他的性格，在写他的时候就要多样性，或者说有多面性。如果他比如说正面人物，他就这一面，就是太比如说高大全的那种，其实看起来就不过瘾，人就会觉得，哎，这真实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人存在，可能有，但是太少了吧。但是呢，现在呢，我们的编剧也会接地气了，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呢，都会有多面性、多棱角的去阐述他，然后推进故事的发展，这样就觉得，哎，就像刚才几位说到的，这就是我身边的谁谁谁，哎，多像啊，哎，这事儿不是也发生在我身边吗？就特别有感同身受的感觉了哈。 对，而且其实啊，这个叫情满四合院，原来叫傻柱，是吧？突出了一个情字哈，但是咱们刚才也说了，这个探讨了一个主题是这个真爱的一个主题哈。一般探讨真爱主题的都是偶像剧，都是傻白甜配高富帅啊， 没错， 还要自带主角光环呢， 不停撒糖的那种。 对，这个女二男二可能就是一个一个挂掉了，然后最后剩那么两个人，他最终就在一起了。 是， 你说他探讨真爱吗？也是探讨，但是总让人觉得呀，这个不真实哈，看一看就完事儿了。但其实，在这样的一部我们说每个人都很真实的剧当中去探讨真爱，几位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就说真爱到底是不是能战胜一切困难和考验这样的一个终极命题，几位是怎么看的呢？刘导先来说一说吧。 包括刚才说的这个对于这个，我觉得对于爱的这个真爱的追求上，就是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你包括秦淮如也有自己的算计， 行动线， 行动线，对，他的行动线要很准确，我觉得他们把握的很准确。为了爱，他觉得喜欢傻柱了，但是又觉得两个人是有距离的，有差距的。他带着一个婆婆，带着三个孩子，怎么就能够守住傻柱啊？但是他在爱面前要有坚持啊，他也有去争取，他也去努力，但是也有自卑啊。然后你说他没心机吗？也有小心眼，也有小算计。这就是说，你怎么看你这人物，他身上一定有光环，但是他一定有他自己自私的一面。但是我就觉得这方面呢，就是我们在剧情设置上已经很细腻了 啊。关于这个爱的问题，我是这么看的，可以叫做吃亏是福。 哎，对， 傻柱，你看着他吃亏了，娶了一个带着仨孩子这么一寡妇，后边还一个妈，但是最后你看，占便宜的，生活的最幸福的是傻柱，两颗心暖暖的结合在一起，注定了他们要幸福，其他都是可以不计的。 对， 甚至于可以克服掉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戏会给人的所谓的正能量，恰恰也是在这里 温暖，给人温暖 非常多。对， 据说很多演员第一次拿到剧本的时候啊，说是一个什么傻呵呵的这厨子，然后最后爱上了一个什么离异的女工哈、啊，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的搭配和组合。但恰恰是通过几十集的演出之后，哎，让他非常真实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了。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稍后是听听糖耳朵，我们明天再会啦。 是什么？